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四章。人子，你拿一块砖放在你面前，把一座耶路撒冷城刻画在上面，安排围城的事，制造攻城的云梯，堆起攻城的高台，摆列攻城的阵营，四周架起破城基，再拿一个铁锲，将它立在你和城的中间，当作铁墙，然后朝着城板起面孔，使城好像被围困，你好像在攻城，这样给以色列家一个征兆。你要向左侧卧下，我把以色列家的罪恶放在你身上，你卧多少日子，就多少日子承担他们的罪恶。我把他们罪恶的年数算为390日，你要在这些日子内承担以色列家的罪恶。满了那些日子，你要向右侧卧下，为承担犹大家的罪恶，共40日。我给你规定一日算一年，你要朝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板起面孔，露出臂膊，向他预言。看，我要用绳索捆缚你，叫你不能辗转反侧，直到你被困的日子期满。你要拿小麦、大麦、豆子、扁豆、熟米和粗麦装在一个器皿里，用来为你做一些饼，在你390日侧卧的日子内就吃这些饼，每天要按分量吃，每日20斜克尔，按时食用。喝水也要有分量，每日喝1/6星的水，按时而饮。你吃那食物像吃烙的大麦饼，且用人粪在他们眼前烤。上主说，以色列子民也要这样，在我赶他们所到的义民中吃不洁之物。我答说，哎呀，巫主上主，我从来没有受过玷污，从幼年到现在没有吃过自然死的或被撕裂的兽肉，不洁的祭物从未进过我的口。他向我说，好吧，我许你用牛粪带人粪烤你的饼。他又向我说，人子，看，我要断绝耶路撒冷的粮源，叫他们怀着焦虑吃配给的饭，怀着恐怖和限制的水，甚至缺少食粮和水，个个消瘦，因自己的罪恶而归于消灭。